只限于学佛以内，佛门之外不算，没有说这个话了。啊，经上常讲一切众生呢，你看此地讲的，十方世界诸天人民，那个诸天里头就有很多宗教啊。那不就都包括在其中吗？啊，所以无论信仰哪个宗教，不必改。哎，你就专门信仰你这个宗教，把你这个祈祷所修的断恶修善的功德，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通通得生。啊，到临终的时候，临命终时，只要一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深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完成，不必改变宗教。啊，把你们宗教的教主都看成是阿弥陀佛，这就行了吧？啊，把宗教的经典都看成无量寿经，是一不是二啊，可以讲得通的。啊，极乐世界无比殊胜，人人都有份呐。啊，所以这一段讲的，啊，三辈所指，守在凡夫，但经中呢，已见为圣人，如菩萨往生品，这个里头有说，十方世界诸菩萨中，当往生者，但说其名啊，穷劫不尽。啊，要是说往生菩萨的名字，说一劫都讲不完。往生的人太多太多了，极乐世界能容得下吗？我们在化缘，《法华》《楞严》这些大经上，得到很多信息，容纳得下。为什么？他诚信。华严经上，只要称心，称心没有大小，称心没有内外，就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啊，称心没有相对的，称心没有时间，称心没有空间。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国土无限大了。啊，包括我们这个世界在内，为什么它是法性？啊，法性不可思议。我们在学习这些年当中，法性不好懂。啊，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。啊，电脑都有屏幕，把屏幕比作法性。屏幕里头的现象是法相，相无量无边的，没有离开屏幕。 啊，相有生灭，有变化，屏幕没有生灭，没有变化。啊，屏幕现前发现，离开发现，相就不可得。你相怎么显？能显相，换一句话说，发现就在这里，发现现的相，啊，心现识变。啊，发现变虚空法界，我们见不到它。为什么见不到它？我们六根，前面五根是见色相，就是物质现象。第六意识能够语言心理现象。他能够想象，不一定要有物质，他想过去，想未来，啊，能够语言自然现象，但是自信呢，它不是物质，也不是你意念，也不是自然，所以通通圆不到，啊，科学家圆不到，哲学家也圆不到。那佛告诉我们，怎样才圆到呢？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也就是放下无明烦恼，放下尘沙烦恼，放下见思烦恼，你就见到了。啊，他真有。那么什么人能见到呢？大乘经里佛常说，八地以上，啊，华严经上，菩萨51个阶级，八地是最上层的，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妙觉。妙觉是究竟佛果，菩萨知道等觉。啊，等觉上面就是圆满无上菩提。那是究竟佛果。啊，八地以上包括佛是52个阶级，52个阶级最高的5个等级，他见到这从事上讲啊，如果从理上讲呢，圆教初住就见到了41位发生大事。啊，初住以上就见到了。为什么初住以上把这个都放下了？放下这桩事情，我们得搞清楚。从哪里开始？从执着开始，因为执着最严重。啊，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不要再执着。执着就是见思烦恼，啊，贪嗔痴慢疑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这十条，这个十条叫见思烦恼，不再执着了，就是全放下了，这个人。证阿罗汉啊，证得阿罗汉果。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，也就是说，见思烦恼断了，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所以六道轮回是一场梦，不是真的。只要你把见思烦恼断了，你再找六道找不到了。就像我们做梦醒过来，再去找梦找不到了，不是真的。那梦醒了是什么境界呢？是四圣境界，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什么？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佛都出现了，你都看到了，是这么个境界了。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。可是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，习气没断。习气啊，他在四圣法界，你看在六道里头把见思断掉了，他就进入方便有余土了。释迦牟尼佛方便有余土，凡圣同居土，他就超越了。他带着有习气，他把习气断尽，他就升了，他就叫辟支佛了，他就不是阿罗汉了，升了。所以辟支佛没有见思习气。那辟支佛要断什么呢？要断尘沙烦恼。尘沙烦恼在他这个阶位上断掉了，他就升起了，他就变成菩萨了。菩萨有尘沙烦恼的习气，没有尘沙烦恼，有尘沙烦恼习气。菩萨再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，他就成佛了，设法界里面的佛。所以设法界的佛，见思尘沙连习气都断干净了。那他断什么呢？他断无明，无明烦恼断尽了，他就脱离十法界了。到哪去？到一真法界去了，就是十宝庄严土。到十宝庄严土，他的身份就变了，原叫初住菩萨。诸位要晓得，妄想分别执着全断了，也就是无明烦恼、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，统统断了。可是习气还没断。见思的习气可以断，有方法断；尘沙习气也有方法断；无明习气没法子断，因为你想个方法，你往下堕落了。你又起心动念了，无明断掉是不起心不动念了，不起心不动念还有什么？没办法了，这怎么断法呢？随他去了，时间久了，慢慢就没有了，所以古德念佛经上也讲断习气，专门讲断无明习气，习气。他举个比喻，比如酒瓶，这个瓶子盛酒的，酒倒干净了，擦干净，确实一滴都没有了，闻闻还有味道，那个味道就是习气。怎么办呢？瓶盖打开，放在那边，放上半年，放上一年，再去闻，没有了。只有用这个方法。除这个方法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所以，十宝庄严土的人啊，叫无量寿啊！因为这个习气要多少时间才能够断掉呢？要三个阿僧祇劫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十宝庄严土的寿命是三大阿僧祇劫，无量寿啊！ 三大期二生期就到了，那个习气完全断掉了，他就成佛了，妙觉如来。妙觉如来不住娑婆土，娑婆土也不见，还是一场梦。娑婆土是无明习气变现出来，有习气就有，没有这个习气它就没有了。娑婆土没有了，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包括十八庄严土啊。那么这个十八图不见了，什么东西出现了？常寂光出现了。常寂光就是自信，回归自信了。回归自信就是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也就是好像我们看这个电视一样的，里面画面统统没有了，这一幕在回归到屏幕了。从前都没有回归到屏幕，都是跟着相走，相生你就生，相灭你就灭啊。这次回归屏幕了，永远不生不灭了，没有生灭了。我们用这个比喻，诸位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啊。这是完全从理上讲，理上显出这个思想，我们就明白了。我们最初一念不觉迷了，到最后成佛，到妙觉果位回归到自性，这是一个大的循环，回到原点啊。现在科学家有这个说法，但是讲得不清楚啊。他们讲是零点极限点啊，零点能量的极限点，有这个意思，就是没有讲清楚啊，不像大臣讲的这么详细，讲的这么明白啊。了解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，就知道不放下不行啊，一定要放下了啊。立欲生真念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，全在这一句啊。啊，张家大师早年教我，就叫我看破放下啊，看破帮助你放下啊，看破明白了，清楚了，这知道是要放下，全是假的嘛，假的你执着它干什么？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！你放下多自在呀，多快乐啊！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是放下，不是拥有，拥有越多越麻烦，累赘越大。拥有是包袱啊，包袱统统放下你多勤快呀！ 啊要知道，不但是世间法要放下，佛法要放下。金刚经上说得好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法是佛法啊，法要舍啊，非法更要是啊，通通是干净的就成佛了啊，通通是干净了就是化身菩萨啊。还有习气啊，习气难断啊，在十报庄严图，其实十报庄严图里面的智慧神通道理已经完全现出来了啊，确确实实你有能力到 到十方世界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。啊，众生喜欢佛来度他，你就现佛身度他。众生喜欢比丘身得度，你就现比丘身。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你就能现什么身。啊，你能帮助他了，一点障碍都没有，只有一个障碍，障碍你回归常寂光，就这么，其他的什么障碍都没有，跟常寂光里面的如来智慧神通没有两样啊，所以无时无名习气不碍事啊，不像见思尘沙那个习气碍事，无时无名习气不碍事呀，说他碍事只障碍回归常寂光，除这一个之外他什么都没妨碍啊，跟正的圆满佛果没有两样啊，这个在极乐世界可以快速完成啊，那要求我们这个条件，我们要想走向最高的阶层，利欲生正念，你只做到这个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，不要再关心离开就超越了啊，这样的人念佛往生是上品上乘，我们大家都可以争取啊，这别人帮不上忙，佛也帮不上忙，自己放下，放下不是事，是心，事没障碍，事事无碍啊，怕的是这个你放在心上这个麻烦啊，实际上你把心里的东西清除干干净净啊，事上一天到晚围绕都没关系，一点妨碍都没有，事事无碍，理事无碍，碍的是心，心上有那就是麻烦事，必须把心放下啊，心要它空，要它静啊，平等就是空了，空才平等，有绝对不平等啊，要清净要平等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